好，谢谢小兵。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聊一个在当下很热的词，因为我自己也是媒体人，所以我对这个词呢也是格外的关注。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因为每个人就是自带这个媒体功能啊，我们的手机啊，然后随便我们走到哪儿遇到什么事情，你可能就是当事人，你也可以成为旁观者，当然你也可以成为新闻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传统媒体可能已经满足不了大众对信息的这种需求和传播了，所以新媒体啊，各位注意这个词儿，新媒体就应运而生，微博、公众号还有现在很火的网络直播都成了新媒体的宠儿。我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当然最后呢还没经过证实，这只是江湖上的一种传说啊。说中年人呢每焦虑一次就会成就一批新媒体人的10万家，但是最焦虑的那波人其实就是干新媒体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新媒体人啊，这是一位新媒体人，但是我可以给各位保证的是他很资深，但是他不是中年人，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接下来一个小时可以好好聊一聊。他就是新浪微博校园和职场高级总监孔令旭老师，我们今天请到孔老师跟我们深度了解一下这个新媒体这个新的行当啊。先请孔老师跟听众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孔令旭。 其实呢我个人真的是很关注这个新媒体这个现在新兴的这个职业，因为我是传统媒体，所以我个人呢看到这个我们这期的选题的时候我还是很兴奋的。我们先来跟这个孔老师了解一下，现在新媒体的这个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懂这个新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现在大众对新媒体这个很含糊，好像觉得除了广播除了电视，是不是其他的媒介它都可以叫新媒体？您给我们做一个扫盲。 在微博上每个人可以去发声的同时，其实也有自己的这种粉丝的出现，把这种信息极大的去扩散出去，而且它的这个扩散是裂变式的。也在整个微博上的传播，如果一个内容形成了这种热门，那么以内容为主体会联动不同的层级的人，打破这种人际的壁垒，那么这种传播是巨大的。那么微信的这个公众号的内容其实也是一种新媒体，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核心渠道是通过你的朋友圈，通过人际之间的关系，微信里面以好友和好友之间的这种社交关系去实现了这种社交化的传播。那么核心呢，一个是侧重于内容然后到人，那么一个呢是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对内容的这个传播，但总的来讲都是基于人基于关系进行信息的这种传播。 你知道孔老师，就是节目刚刚开始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文科生在对话一个理科生我问的问题我自己都没听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也特别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碰撞。就是我是代表传统媒体在发声在提问，然后呢孔老师呢他就是新媒体，他对新媒体的了解和他在行业当中他对这个属性的了解，他给了我们一些很专业的一些解释。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特别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到底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你看我刚才就说了，我的思维方式提问，然后您的思维方式回答，就让我就觉得哇，我好落后啊，我果然该退休了那他们到底是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来界定吗？ 思维方式的不同，我觉得首先是从传统媒体的角度呢，可以更加去深度的报道一个事情，而且呢更加严谨，它是由专业化的这个新闻生产团队去做出来的内容。那么新媒体的话，我们刚才提到每个人都是新媒体人，都可以去产生内容获取内容和传播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内容的这个它的信息源非常广，但是呢它的这个内容的深度可能就不会像传统媒体一样去做得很深入很谨慎。 那这样吧，我代表传统媒体，您就代表新媒体，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吹牛 PK 的时间了我们各自介绍一下，就是吹嘘一下自己的优势好不好？ 没问题。传统媒体本身呢，在现在和新媒体也是一个在融合发展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新媒体领域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也很多都是我们传统媒体的这个团队和传统媒体人在做。 对，那比如说啊，刚才我借着孔老师这个说法，是在报纸，我们认为报纸是最落寞的时候，找到了新媒体的这个融媒体的点，然后呢，就衍生现在一系列的这种媒体产品。你看似是新媒体，但是它的这个最大的载体还是传统媒体。局面啊，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局面，也是在你们新浪微博上做的一个呈现。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融媒体来注解了一个新媒体。您认同吗？ 非常认同。那么它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给了他们巨大的优质的这种团队，他们整体的这个新闻采编团队的运营能力就体现出来。那么在传统媒体，其实最大的优势是这些新闻人的这对内容的敏感性，对内容的全面的这个专业的这种素养。那么新媒体和微博，像以微博为主的这种新媒体，其实给到我们这种优质的内容更多、更快、更高效的这种传播的效率。从原来的报纸的形态，其实报社也一样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形式，通过直播的形式，通过这种副媒体的形式，将这个事件的多角度的内容展示给这个更多的网友。那么其实他的粉丝网友就成为了之前的这个报纸的阅读者也好，极大的扩展了这种原有的他的受众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有融合又有这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的内容呈现，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专业团队的这种素养，这个很重要。还有像凤凰卫视他们的这个凤凰视频，也在有前方的记者报道。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到一个媒体，就是一家新媒体，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媒体的一个代表。它是用视频的这个方式来呈现，而且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朋友圈会经常看到他们的这种小视频的呈现，它确确实实起到了一个高速传播而且娱乐大众的一个效果。可是在这样的这个案例面前，在一个需要专业团队对这个团队有极高的这个素养要求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真的就不可能满足受众对这个信息的需求。他们也是跟停的媒体，然后他也会有这个跟停的团队第一时间出来给我们做一个信息的反馈。他呢是每次都会换一个所谓的播报员，所谓的前方的记者。我们看到他的身份可能就是更大众化一些，也许就是你身边的路人甲乙丙，他有机会坐到这个庭里面，然后法庭里面最后出来给我们呈现。可是那个内容你再去听，你没法听下去。我当时在想，那是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行业人，我这么较真儿吗？然后说白点，我就太事儿了，是不是？但是我一看下面的评论，普通受众对他们的这种表述，对他们的呈现也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个就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孔老师，这种新媒体它真的是对这个团队也好，对内容也好，它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内容的区分？就是或者怎么样的是它一个呈现的是一个优势，什么样的呈现是它的劣势？ 其实从内容的角度，优势还是劣势，从我的理解，判定方应该是用户，应该是受众。那么受众觉得内容好，或者受众对这个内容进行了关注，那么这个内容本身可能是有传播点的。所以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角度，咱们探讨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互补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新媒体的这种临时性很多，在内容制作上临时性的内容非常多，可能就是一个现场的这个爱心的网友或者志愿者，或者是随便一个人就对内容进行了这个获取，但是他不会去做内容进行深度的解读，或者是更加全面的报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所以从平台的角度，有可能会引入一些专家进行点评，一些法学的专家，一些时政的专家，包括一些有名的知名的这种律师，那么给更多的网友进行解读。那么从这个效率上来讲的话，这种传播效率可能会更快。那么也就是原来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团队，其实在内容制作上一直是 高水平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快的拥抱这个新媒体，实际上是缺的是渠道。那么我们的内容制作团队非常优秀，但是这个内容怎么去传播出去，是靠的这个几十万份或者上百万份的这个报纸，还是直接通过每一个用户的这种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这种传播，通过新媒体这种平台可以及时的触达到每个人的这个个体，那么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的一些传统媒体在发布了这个内容之后，那么很多矩阵式的联动，包括他自己体系内的这种账号的联动，甚至是通过对内容的感兴趣，那么很多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媒体平台的自媒体号或者是这个媒体的官博联动起来，将这个事情更快的推动起来，将这个内容更多的推出去。所以实际上新媒体给了传统媒体的这种优质的内容一个更广泛的传播的渠道，更高效的传播的渠道， 就插上翅膀了，飞起来了。 对， 我发现成为一个新媒体的焦点，或者所谓的新媒体的宠儿，这种骂也好捧也好，都是让一个人可以爆红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在微博上会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他不是就是靠正面的这种发布什么样的东西获得了大众的这个关注，反而是靠负面的东西。所以一度也有人在质疑这个新媒体是不是给了很多的人兴风作浪的机会，他真的对这样的人就没有筛选吗？尤其你们新浪微博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从媒体的本质上，我个人觉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本质都是内容加渠道。 嗯， 那么内容的审核或者是内容的这种优质性，那是如果从长远看，它是能够留住用户的。短暂的这种通过吸引眼球或者眼球经济的模式去吸来的这种粉丝也好，关注也好，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嗯， 那用户实际上对内容首先是有筛选的，因为本身用户对内容进行了这个筛选，这就可能是这个从传统媒体理解的这个新闻内容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要全面的、非常这个完整的、深度的这种报道。那其实从新媒体的角度，可能用户只想知道标题，只想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嗯， 那么OK, 他的这个信息获取已经满足他了，所以这可能里面会有这种区别。再从人的角度，确实从网上有很多我们说他是借的一些热点发声，或者甚至是去蹭流量。在微博上，以微博平台为例吧，真正沉淀下来的大 V 是在某一个垂直领域，他有自己的这个理解，他有很好的这个分享，包括像摄影，他的摄影的技巧很好，他分享的图片很好，像医疗，他本身能够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医疗相关的信息，那么这些会沉淀下来。那么从网红的角度也是，分享的时尚的生活，我们知道有些这个网红像张大奕、雪梨，他们本身是把自己的时尚的生活分享出来，让用户感受到，哎，你可以这样穿衣服，你可以这样去化妆。那么这些网红其实沉淀了很多的粉丝，可能有几百万的粉丝每天在跟随他们，甚至形成了这种经济链啊，这粉丝变成了这个客户，每年大概甚至一个网红可以产生10亿以上的这种收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的变化，就是到什么时代内容是核心，但同样的这个内容的形式大家理解的不一样，负面的东西或者只是吸引眼球的东西永远是留不下的。 嗯，没错，就是受众最开始他也有一个被吸引，然后才能有一个筛选过滤的一个过程。因为新浪微博它首先是一个平台的筛选，它可能要先过滤一部分的东西，那到最后受众呈现的时候呢，我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认知。你像刚才你说的这点我特别认同，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网红，你吸引了眼球之后，最终想要成为真正的能扛得住的红的，那可能就是你要在某一个领域要深耕。比如你刚才说一个，我就想起来 Papi 酱。Papi 酱，因为我是主持团中央共青团中央一个活动的时候，跟 Papi 酱一起，我是主持人，他是那期特邀的一个嘉宾。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一直关注 Papi 酱，也是在网络上就是被包装过之后，然后那次他在我面前是一个鲜活的真实的这么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女孩的时候，你就对新媒体的这个呈现真的是心生敬意，就觉得哇，新媒体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包装成那个样子，就是让我这样的一个中年女子都可以膜拜的样子。因为 Papi 酱本身她性格偏内向，而且她语速很慢， 人也很娇小，就是和他在新媒体微博上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两种的状态。所以我也在想，可能最终他们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子，因为我们也知道逻辑思维刚开始巨资投资这个 Papi 酱，但是后来撤资了，撤资之后可能逻辑思维也认为自己是做内容的， Papi 酱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轻娱乐的东西并不是适合他们。但是你发现撤资之后对 Papi 酱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就在他认准的这个路上一直在深耕。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回到刚才孔老师说的，不管你是时尚领域、摄影领域、美食领域，还是所谓的娱乐领域，你只要把这个事儿深耕下去，让用户受益了，这是一个大前提。我看你这个东西哪怕就是博他一乐，他也是受益了，解压了，他可能都会买你这个账，才能成为真正的网红。这个是现在慢慢我们对新媒体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认知了，不再是刚开始你只要跳出来我就去关注你，现在受众是对他有要求的。所以呢，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孔老师啊，刚才您也给说了一个具体的这个划分，而且这门槛呢可能是所有人都能进来，但是你想要做的长久，他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内容的要求。那如果说想转行进入新媒体的话，您觉得是需要做哪些准备的？ 我觉得也是分几步吧。第一步呢，你首先得有这个新媒体的载体，也就是说你在微博平台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新媒体平台，首先得有账号。 嗯，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叫基础架构。那么有了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呢，那我们可能第二步是还要有这个新媒体的内容制作团队。 嗯， 因为核心是你有优质的内容可以去发布，可以去沉淀，可以去吸引粉丝的关注。第三点呢，就是在你有了基础建设之后呢，有了这个内容的建设之后呢，还要有自己的矩阵建设。矩阵建设其实就是让你这个整个综合体更加完善，让用户在这的时候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可以了解相关的内容，通过不同的账号的这种对不同群体的覆盖，那么有可能形成这种联动，那么对你来讲受众更加广泛，而且受众获取的内容也更加广泛，让它可以更深入的沉淀下来。所以我在整个新媒体里面呢，第一件事是有账号，第二件事是做内容，第三件事是建矩阵。 哦，这建矩阵我觉得挺重要。今天我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对这个矩阵这个词儿才算是彻底的参透了。因为我在微博上，你知道我最早我觉得我也挺厉害的，就是我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有了新浪微博，然后我就瞬间我的粉丝都是真金白银的粉丝，没有僵尸粉，5万多。你知道5万多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非常遗憾也可悲的是，5万多就一直就是5万多，就没有再涨过粉。我一直在反思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第三点矩阵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内容都还不错，我在微博上一直呈现的是尽可能轻松的一面，去展现自己工作的另外一面。但是矩阵这个环节我可能真的是完全忽视了，可能没这个概念，所以以至于我的一直就是5万多。其实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孔老师能不能适当的帮我涨涨粉，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不可以呢？ 没问题啊，因为当然呢， 这你都敢应？ 对，我们本身您是很资深的媒体人，但从微博上其实你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人。 嗯， 那从我的建议呢，正好提到这个矩阵这件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有两个内容联动起来。一个内容的定位呢，就是一个账号的内容定位，有可能是和你的节目成为观众和你互动的一个平台。 嗯， 那么这个本身可能是偏基于内容，大家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关注。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你个人的这种账号，其实分享的是自己的生活态度，自己对每件事某个事儿的这个了解，其实它和你的这个工作相关的这种内容实际上是可以形成联动的。 嗯， 那么这两个号其实就是一个矩阵，让你的这个听众看到你的不同的角度。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可能有不同的信源，那么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最后大家自己去判定去验证。那么有的时候在工作上看到的是您的一面，在这个生活上看到又是一面，那么用户本身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理解， 做一个判断。 对，判断。 啊， 那么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正常人， 关注的核心来自于什么呢？ 嗯， 来自于这种判定，来自于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这种好奇心。 啊， 所以本身呢，这样会对你未来做节目啊也有帮助，会扩大这个整个节目的声量。那么从平台的角度呢，也非常希望就是我们的平台能够把 优质的内容推出去。 嗯， 我们的核心是把优质的内容放到平台上，引入到平台上。那么对于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用户呢，我们提供这种内容消费的产品也好，让他可以在平台上更及时快速快捷的看到他感兴趣的内容。 嗯，你刚才说一点我现在弄明白了，就是好奇心要在这个矩阵里面同时要满足这受众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失败就失败在过早的满足了他们的好奇，我就应该晚点放我的照片，但是我觉得放上去之后没掉粉已经很庆幸了。好，特别感谢孔老师给我进行了这方面的点拨，因为我一直太想红了，一直没红起来，我很着急啊。那接下来呢，我就特别想聊一个事情啊，这也是很多人在我们有了这个更值钱节目之后想要寻求一个帮助。像有一位听众叫西山，他就说开始的时候他也做过新媒体的运营，那个时候呢新媒体刚刚兴起，就是 1.0 2.0 那个时代啊，做到10万加的这个套路简单直接，那他就觉得很好用，就是雇一些兼职，利用赠小礼品求关注这种方式来推广，一天呢能增加很多粉丝。那现在呢他新加入的公司刚刚开始做新媒体运营，同样的这个套路呢，但是发现完全换不来之前的那种效果了，因为大家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新加入新媒体的人呢很难再突出重围。但是呢他也同样认为大家接收信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手机上的新媒体，还不能放弃，所以呢他就特别想求助一些孔老师，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 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网红在这个如何实现长续的这种关注是一样的，内容首先是核心， 嗯， 有了优质的内容才能去留下人。但是现在的核心问题呢是我们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发展，最早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其实可能已经过去，很多人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粉丝，不同的内容的账号其实在平台上可能已经有很多了，那么同质化的内容可能无法引起普通这个用户的这种新的关注，甚至可能做了很新的内容，但是用户的这个时间、手机的这个流量那是有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建议就是其实以微博为例吧，那么今年呢搞了这个 MCN 机构的这种战略，其实就是引入第三方的合作方。 嗯， 那么第三方合作方呢，它其实是一个账号的运营和管理的机构，那么它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帮普通的这些博主，特别是不管是企业博主还是个人博主，实际上他自己是建立一个矩阵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力财力。那么这个机构呢会把同类的同垂直领域的这个博主聚集起来，实际上是帮我们建立了一个矩阵体系。 嗯， 那在这个机构里面呢，同类的账号实现这种联动，互相带流量，实际上是解决了你的矩阵传播的问题，你的传播渠道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呢，也是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借助与平台的合作，与平台的这个机构的合作，去解决传播的问题，实现这个更好的吸粉。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从互动的角度，那么送一些小礼品啊，这些其实最早的是会引入一些粉丝，但是有个问题，本身这些粉丝的目的性有可能就不是对你的内容感兴趣。 嗯， 那么他领了这个小礼品之后也可能会再取消关注去离开。所以我们觉得在内容的这个定位上，其实还是要去更加垂直去定位好你这个账号到底是覆盖谁。那么解决了渠道传播的问题之后，我们把内容的定位更加垂直之后呢，实际上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这个有可能会进来。我们很少有团队真正能做到全领域，或者是这个账号就是什么内容都能做得好，那么这样也不便于去让别人对你的品牌进行定位，可能你会很分散，别人在印象中不会对这个账号产生某种印象。那么我们现在在平台上可能会想到鲍秀兰，它是一个人的这个账号，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品牌，我们想到它就想到是母婴的专家，是这个育儿的专家。 嗯， 那么这种印象其实很重要，就会形成人际的这种口碑的传播，形成这种粉丝的聚集。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现在新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也就有了后期像咪蒙像逻辑思维，他们就是专门做内容，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 所有的受众再带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知识付费的时代。那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咪蒙，就有一个朋友特别给我们发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现在知识付费特别火，像咪蒙的老师那个职场知识付费，三年工资不涨50%，全额退款，特别像传统电视只要880，就是那种感觉。我们这个听众这个他的问题说，像这种的宣传很吸引人，我也很冲动交了钱，所以他就想问一下，在信息铺天盖地的这个时代，利用碎片的时间教你怎么涨工资，这样的宣传靠谱吗？能不能信？怎么来辨别真伪？孔老师，你这个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树？ 其实首先这个营销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它就是同理心很重要。从用户的角度去说这句广告语，其实让普通的人会有消费冲动的核心是代入感特别强，不会觉得，不会去理性的像我们这样去分析这件事儿。 嗯， 他首先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和他的生活有关，能够帮助到他。 他确实有诱惑，对他来说。 对，所以就是把用户给带入到自己建立了这种情景里面去了，这也是整个新媒体里面在内容建设上很重要的一点。 嗯， 然后。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播出的更值钱节目， 欢迎回来。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新媒体人，新浪微博校园和职场高级总监孔令旭老师。他呢会用他自己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全新的注解和全方位的剖析一下新媒体这个行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啊做一个互动，就是在新媒体领域，各位目前有没有在做一些你认为有效有用的事儿？你是不是新媒体人啊？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自己的认识，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积极的互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叫三七，他呢说之前以为新媒体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毕业就一头扎到了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呢他说这个待遇啊真的是让他提不起什么兴趣了，工资就是5000左右，还要根据热点经常加班。他也听说呢有的新媒体人是很赚钱的，就像咪蒙老师的这个公司，就说实习生的工资都特别高。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工资提上去？你就我们这接二连三的问题都能看出来，现在我们一线城市的这些新媒体的小伙伴生活都很焦虑啊，都在问钱呢。 对， 孔老师，你有这样的焦虑吗？ 我们自己呢有一个情况哈，因为我们是微博校园体系，其实在全国1600多个高校，每个学校招了一名实习生，他是在校实习的，他也是负责新媒体 第一呢负责学校的一些新媒体， 嗯， 第二呢负责这个微博和学校的这种新媒体的联动，从10年开始到现在做了七八年的时间， 嗯， 但是从我们这儿毕业的一个学生啊，这些这个我们的实习生们，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起薪就是15000以上，真的是因为平时有很多企业甚至会找到我让我推荐人，这两天也是有好多企业都在找这个新媒体的运营人员，所以并不是说新媒体的运营人员工资就低，我觉得还是基于这个一是企业的这种需求，它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新媒体，这个定位，只是说我就是要有这个微信号和微博号啊，每天发布5条。这种新媒体的定位的话，肯定薪水不会高，对吧？因为从企业的诉求上，它本身就没有过高的期待。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本身对新媒体的定位非常高，很多企业把新媒体作为他们流量分发甚至变现的这个很大的窗口，也有的这个企业呢，将这个新媒体作为它企业文化输出、品牌输出的重要的这个平台。那么这样，它对新媒体的需求就高。 嗯，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从这个人的角度也是，那什么样的这个企业需要的这个人才，那么人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人才很快的这个就能上手，就能把这个账号做得有影响力，那么也有的就是在做新媒体， 嗯， 但其实呢可能他是就是只是一个新闻的发布，每天发布了几条信息，这个内容是有价值的，也许是有价值的，因为公司让发这样的信息，但其实从有和没有的角度来看，没有的话也不影响， 嗯， 这样的话它就不具备这种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它的薪酬就会不会太高。 那其实孔老师刚才这个回答我给大家抽丝剥茧啊，它就是三层意思。第一个呢，要看你所在的这个公司它对这个新媒体的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那我如果就很看重新媒体，我觉得它是我主要的内容发布的或者产品发布渠道，可能它新媒体的从业人员它这个就待遇要很高。第二一层意思，哪儿都不缺人，但是哪儿都缺人才，如果你真的是人才的话，他一定也会给你一个他认为合理的一个价位。第三一点啊，各位同学，这就是只有行业老司机才能听出来这个孔老师的意思，他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新浪微博出去的底薪都很高，什么意思呢？低调的炫耀了一下平台优势，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了实战和实践的经验。那么，他本身从大学期间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建议呢，咱们对新媒体领域感兴趣的，自己首先你看看你个人的这个号，你运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你谈了很多理论，没关系，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到底行不行，拿出来你自己的微博号、微信号，我看一下，你做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你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你的粉丝和这个号的互动率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这个孔老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谦虚的一个注解，我的认知其实非常的直白，就是你要如果在一个就是优质平台，你是从优质平台出来的，就一定会，这就是个敲门砖，你不用去规避这个，不用去回避，就是像我是一个名牌大学出来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我们国内的名牌和一个你省内的一个普通的高校出来的，他的你这个毕业证就是不一样，对，你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它都是一个事实，你都要去接受。所以平台优势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怎么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光和热，那可能就需要去不断的修炼自己了。当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做一个嫁衣的话，那我们就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功夫练到过硬。你功夫过硬了，我可以拿着这个，我哪怕去敲新浪微博的门，我都是理直气壮的，而不是说到一个其他的小企业我做新媒体我都觉得很憋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原来大家的工资会相差这么多呀，还好小兵不用考虑工资的事情，不过小兵也不怕，就像孔令旭哥哥和高丽姐姐说的一样，真金不怕火炼，小兵是有真本事的。 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叫锦瑟的朋友，他说呢到北京之后就听前辈说做新媒体这个职业 就要把自己的圈子打开，然后去接收新鲜的事物，接触不同的人，才能有素材和灵感。但是他到这个地方之后，人生地不熟，很多信息也是后知后觉，他特别想去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想往这个圈子里去挤，或者呢一些这个交流论坛。但是他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是不是只有外向的人才适合做新媒体？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疑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呢，他平时就是非常的内向，很多时候他宁愿用写而不是用去说，但是他做的内容非常的优质。我们在今年2017年有几个过了这个30亿的这样的单个活动的话题都是他策划的，所以从实际的角度，我们就看这个现实里面的这个例子来看，并不是这个一定是外向的这种性格去可以去做，或者是做新媒体更好。那么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只要你有这种感觉，对内容的感觉，其实新媒体更重要的是你本身有没有这种对内容的感觉。这就好像十多年前大家开始刚搞互联网的时候说你有没有网感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只不过现在是对内容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在我们看来甚至可能后天的培养的效果甚至不如这个你本身所具备的这种行为习惯里的这种本来具备的这种这个素质。所以呢，你首先要自己去找一找这种感觉。 所以自己还是要对自己的性格方面不要有太多的这个介意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举个非常鲜活的例子，现在此刻坐在我们节目这个更之前的这位嘉宾孔老师，以我目前的判断，孔老师应该也是相对内向的人吧，不属于那种见面就很熟络的那种。 对啊，有点内向的，一面是外向的， 一面是冰，一面是火。 对，纠结的，这个不停的在摇摆的。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还是挺关注的，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他到底适合做哪种行业。但是我觉得像孔老师，他本身呢是新媒体人，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呢，目前的了解，他不是那种特别外向的，能和人自来熟络的这种性格特点。但是你看他在这个新媒体这个领域也做的是很资深啊，风生水起的，不然不可能被我们节目请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给各位做一个点播。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会发现性格对一个行业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你是必须得承认的。比如说像我这个行业传统媒体，如果我是做主持人的，我的性格如果是很内向，或者我是先天的很排斥和人去交流的话，我这个我肯定是做不好的。咱俩今天呢就是一个小时估计得冷场半小时所以我觉得行业对性格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那孔老师，你做这个新媒体，包括你从这个新浪微博在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它真的是不是一把双刃剑，性格在你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性格是有影响的，但不一定是绝对性影响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鲜活的例子，他的这个性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影响他去做内容，不影响他去做热点，甚至去管理这些热点。核心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区别，在哪儿呢？不同的性格的人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上会有这种区别。比如说这个更加他很内向，但是他对内容非常有敏感，那么他非常适合做热点，有可能。但是你说他如果做一个这个微博里面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主播，那么他的性格肯定也要具备这种能够对现场的这个解读，甚至对嘉宾的这种氛围的调动有这种调动能力。所以就不同的这个角色和不同的性格实际上对应不同的岗位，不一定是这个什么样的性格就决定能不能做新媒体。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伪命题，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把这个放到心上啊，你完全可以释怀了。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了，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叫瓶子，他平常呢很喜欢写东西，但是呢他又不想全职做新媒体，想做兼职挣点外快。他很犹豫，是找一个现有的自媒体当兼职写手，还是自己开一个新的自媒体，因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感觉是可持续的一种方式，不过现在对于变现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这是他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先不提这个变现，我们先说他之前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做一个新媒体的账号。 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有了这个像新浪微博有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像这个微信他有了自己的可以注册一个公众号，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写手，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来挣钱。你觉得这是不是现在当下很多做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 对，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甚至我的同事，有的人也从平台离职，就是做一个账号去做这种自媒体的变现。那么我它的门槛非常低，从硬性的投入来看，我们说它是一个智慧变现、知识变现，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硬性的投入，所以它的门槛更低，给了创业者更多的机会。那么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呢，目前有像 Papi 酱和这个回忆金的小马甲这种广告为主的，那么做一个账号，内容有流量，有这个关注，是可以去发广告，那这是最传统的最多的。那么另外呢，也有像办公室小野这种账号，那么他其实自己做了这个自己的 RP， 包括像大学领域的拜托了学妹，他其实是这种包括更值钱，未来可能他也是一个这个栏目化的，是一个品牌化的，在自营的这么 RP， 那么未来他有很多这个想象空间。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从微博的平台去年营收达到了180多个亿的这个爆发式增长的网红的电商，其实它是社交媒体电商。那么这种通过把粉丝变成自己的客户购买者，去通过不同粉丝的这种不同的账号定义不同的这个覆盖不同的行业的这种粉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去直接卖货啊，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雪莉、张大奕、这个张莫凡啊，这些甚至像雪莉这种90后的小姑娘，她们每年大概都十几亿的这个收入，而且她们的这个成本相对要低一些。 那就是我有什么新的这个款式，我穿给你看，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吧？ 对，他其实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嘛。 对。 那么对于粉丝来讲，代入感极强，觉得哎，他就是我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也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样的名人，但是他穿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可能也会去买一件，所以其实这种模式它也是变现的一种方式，而且可能是未来非常这个不光是服装和美妆领域，那么不管是这个未来职场的领域、办公室场景下的一些产品，还是像军事、历史，很多这个场景下都会产生这种消费，因为这些人本身对这个内容感兴趣，那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购买者。 所以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新媒体的，这个做一个自媒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其实又有点像我们之前回到我们之前那个问题了，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内容在不管是任何一个领域，你把你这个内容深耕了，把它做的有可持续性了，你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变现。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谈钱不伤感情。孔老师能给各位梳理一下现在新媒体人的变现方式，您给大家简单的梳理几个。 其实刚才就是借着说那几个账号案例的时候已经梳理了。第一个是广告的变现，有很多这个广告的博主。第二个呢是这个做内容的孵化的这种品牌栏目 RP 的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呢，就是以电商的这种形式，通过流量变成这个购买行为去卖货的这种变现。目前呢主要是这么三种的形式。 其实不管是哪种形式，只要大家能把这个自身的条件做一个非常好的认知，然后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你可能也能成为下一个张大奕啊，像我也可以成为张大壮。每个人有每个人适合的风格嘛，你的衣服这样穿，我可以那样穿嘛。但是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新媒体一个集中爆发的一个时代，每个人心里面都蠢蠢欲动，都想成为下一个张大奕，都想成为下一个Papi酱。但是能不能成就自己，最终还是要看自己到底在这方面有没有确实过硬的东西，因为这是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缺这个可以站出来的人，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抓住大家、吸引大家才是关键。就像最开始王宝强火了之后，我听我一朋友说，北影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那门口那到处坐的都是农民工，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王宝强火了， 我也会有机会，我也是可以成为下一个王宝强。但是他没有发现的是，你从古到今，然后就是国内的国外的，你看一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复制别人成功的。你像我们看到很多模仿秀，是模仿刘德华的很像的，韩红的很像的，各种都很像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最后爆红的。所以一定要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可能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个性化的差异，你要在这个纷繁的时代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然后你再去做所谓的自媒体，你再去深耕，你才可能成为下一个网红，才可能让这样的网红给你带来真正实实在在的网红经济，让你受益。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抛开，因为我相信孔老师也是一个心怀理想的这么一个青年男子啊，你不要这样看我，青年男子啊，确实很年轻。他穿了一件，他们这是你们的 工服 。为大家说一下，他这个工服上面写着硕大的三个字，就爱浪。啊，英语翻译过来是 loving being free。那我们各自从各自的领域，我们就说一点理想化的东西。您也算是新媒体的代表，我是传统媒体的代表。我们不去这个说对方这样的媒体一个所谓的矩阵啊，它有什么样的劣势啊，或者怎么样看到它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各自理想的东西。你来给你们新媒体代言发声，说你们的优势；我来给我的传统媒体代言发声，说我们的优势，可以吗 ？OK， 好 ，Ready Go， 来，你先来，我想一想。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新媒体给了每个人重新开始的机会，给了更多有内容创业梦想的人更低门槛的创业的机会。只要你理想不灭，青春就是不朽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也不晚。但是现在呢，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也是给大家建议呢，一定要找好这个与平台的结合，与这个专业化机构的这种合作，才能让你更快的去实现这种梦想。 嗯，好，谢谢孔老师。那我作为传统媒体呢，我也想发声，就是一直都说新媒体的这个到来对传统媒体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曾经在深圳做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深圳高中生他们在活动结束之后到台上来找我签名，然后有一个孩子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高老师您怎么看待传统媒体的落寞？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吗？我说这是哪个班的孩子把他领走。但是这个孩子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扎心。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传统媒体落寞了，我也不否认啊，也不回避，确确实实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很大。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广播的代言人，从1920年世界上第一个有执照的广播电台诞生，一直到现在1940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我们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它诞生一直到现在，它经历的时间、时代和岁月的各种洗礼打磨之后，它依然是在这个没有被时代的洪流冲走。当然我们承认的是，它确实是被新媒体有过冲击，但是一直没有被冲走，大浪淘沙最后淘下来的依然是那些可以用内容来做最终让自己做强做大的这些媒体。不管你是自媒体、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最终的抗衡一定是内容，内容为王，这个一定是到哪一个时代哪个媒体都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不管你是新媒体的从业者还是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大家都要给自己很多的信心。刚才孔老师也说了，你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那我们的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因为最终成就我们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笔杆子，我们对这个新闻事件的认知，内容为王，到哪个时代都不会落后的。所以我们也再次感谢孔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更值钱。我相信呢，以后会有未来更多的机会，很多年轻人愿意发声愿意提问的时候，孔老师也更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做到直播间，愿意吗孔老师？ 没问题啊。 如果到时候不是我这位资深的前辈主持，你也愿意吗？ 这个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在这个新媒体上加强互动和沟通。